一秒谦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任何音游我都会去尝试一下，都会去玩一下那种。 嗯，明秋呢？ 我觉得以前的话，可能我对这个称号我是毫就是丝毫就是不会谦虚的，但我现在感觉有点心里不太没底儿。 是因为坐在宇哥旁边吗？ 嗯，好像是。 传说中的把这个应用商城里面每一款音游都下载下来的鬼主语同学，明秋是不是坐在小雨的旁边，心情有点紧张， 压力好大。 嗯，其实高手间的对决，我觉得不用多说什么，我们今天就用实力说话好不好？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挑选几款音游来跟大家现场的体验一下操作，同时也进行一种终极的对决。所以呢，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不妨找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啊，大家可以用，比如说用电脑看直播的时候，就用手机跟我们一起玩，用手机看直播的时候，嗯，好像电脑上这些游戏都没法玩，所以大家还可以用这个电脑来看直播哈。那同时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北京时间晚上7:05，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音游达人，也就是音乐类游戏的达人，他们就是我们的明秋和鬼主语，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嗯，大家好，你是明秋。来，这位。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 其实呢，说到明秋啊，之前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明秋是在去年12月30号那个沉醉于小美舞蹈的疯狂打 call 的宅男，也有的人呢对明秋的印象停留在今年的5月20号那个抱着吉他弹唱没有唱啊，抱着吉他弹的忧郁少年。但是今天明秋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绝对是一种非常强势的音游强者的姿态。因为今年夏天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漫展嘛，明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一起去逛展的时候，当时正好赶上了有一个音乐类游戏新游的发布。明秋就是受邀去体验了一下那款游戏，结果没有想到在整个漫展的场子上面就引发了一阵狂潮，就是大家都去围观了。所以今天要有自信好不好？ 好。 然后小雨呢也是从很多款音乐游戏里面，今天要挑选哪一款游戏给大家体验？ 那款游戏怎么念来着？那个 就是有几个英文字母的一款游戏。 对对对， 当然大家一会儿体验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就是比较直观的感受到、那个、 感受到那个游戏的魅力。 其实是一款比较就是独特一些的游戏，因为我们感觉好像一般的音游落键都是从上往下落，然后一般都是那种这个块状，就是你用手指点嘛，或者这种线状的，那你就是要么长摁或者往上滑。 对对， 但那个完全是属于点状。 对对对，蛮 不规则的分布在屏幕的四周。 对对对。 那说到音乐类游戏哈，其实很多小伙伴可能喜欢玩音游，就是觉得它相对来说比较，虽然玩的那两分钟会比较刺激啊，但它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过程，因为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是抱着一种去听歌的心态在玩音乐类的游戏。 对，其实我就是这种人。 大家就是最早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喜欢上了音乐类游戏呢？ 我最早的话应该是太古达人。 太古达人。 对，太古达人。然后那会儿就入了音乐游戏的坑。 是从什么端口去玩的？ 那会儿是 PSP， PSP 上面。 对对对。 太古达人。这个确实是属于一款老少咸宜的音乐类游戏了。 对对对。 而且它的那个曲目大多数也是比较欢快，比较有一点点 的 对卡哇伊的那种感觉。那明秋呢， 我是从那个炫舞开始，然后我就是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玩的就是非常好，然后后来就是就是这个沉迷于这个音乐类的游戏无法自拔。 嗯，我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啊，我们的牛牛说了，说音乐类游戏有一个要点呢，就是你要对这个旋律很熟，节奏很熟，基本上就会很简单。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就比如你对一首歌本身它的节奏旋律都很熟，那可能你取得高分相对来说就 是这样 比较容易。 对，是这样的。 嗯嗯，但是其实在明秋， 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对于这首歌的旋律的熟悉度是一方面，然后包括就是他的按键的一个规律，包括他每一个游戏可能我有同一首歌，但是他每一种的按键规律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可能我就是像我的话也不一定说我一开始我就能玩得特别好，我可能也需要熟悉几次过后我才能够掌握这首歌。 所以发现没有，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两位嘉宾，他们的游戏套路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鬼主语同学是属于只要歌好听，我感觉操作起来比较的新鲜，让我觉得很好玩有意思，这就够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明秋同学会从比较实战和技术的角度，就是我要摸清楚这个游戏它的按键规律。哎，但是我觉得按键规律这个名词会有一点点抽象，对你来说按键的规律会有规律吗？它不都是会有千变万化的这种变化吗？就是你怎么从纷杂的案件当中找到那种规律？ 我觉得这个应该像是和弹钢琴是一样的吧。然后包括我玩的多的话，对一首歌它的手指是有一个机械记忆性的。 所以其实音游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一种， 说白了就是记谱面。 哎，但是那样很难啊。一款游戏里面可能有成百上百首歌，那你怎么去把每一个谱面都记得住呢？而且每一首歌还会有简单呀、普通啊、难度啊、地狱模式啊，就是魔鬼模式啊，就会很难。 就比如说像我玩的那个游戏，我会把它那个按键音打开，然后按键音摁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节奏感，有时候它踩的节奏可能不是主旋律，会是配器的那个，然后我就会去找那个音，然后大概它那个原点出现在什么位置，然后大概记一下就行了。 今天其实节目开始之前，大家在导播间里面也开始特别忙碌的进行着小小的实操。然后你看小美怎么说啊，也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就特别不服输的说也要来挑战一下音乐类游戏。结果呢，大家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做抛砖引玉，我今天就是那块砖。所以呢，我们就闲话少说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第一款游戏，是一个和以初音未来为基础而设计的手游。那其实这个手游呢，之前会在 PS4 啊或者其他的就是 PS 平台都会曾经出现过，但这次是在我们的手机平台里面也可以找到的，是被我们国内的有一个游戏代理商做的代理。我前一段时间也小小的体验看了一下这款游戏，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就会有非常喜欢初音未来的小伙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这款游戏。那今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以虚拟歌姬为原型制作的这款音乐类游戏，叫做初音未来虚拟什么歌姬计划 啊？对对对，虚拟歌姬计划。 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小雨帮我做一下这个台子好不好？ 我不坐在那儿吗？ 不，你来，我像我这块砖来体验一下。好，我们有请小雨啊。好的，我现在到了这一边来。其实今天我们的 iPad 已经是被固定在了这个座位上面，所以今天要给大家体验的第一款是我们的初音未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的， 那我来看一下弹幕。 小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弹幕啊。我们先进行例行的更新。 翻译低头看到我的头顶。 可以对这个话筒来说。 好的。 弹幕当中小伙伴们有说什么吗？ 他们在纠正游戏的名字。 游戏的名字。没关系，忽略这些细节。大家稍安勿躁。 初音未来梦幻歌姬， 其实我知道小雨也是非常喜欢初音未来的。 对，是，我那早的那可早。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 大概我想想啊，应该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啊。嗯，高中的时候那确实时间感觉有年头了哈。 对，是。嗯， 不知道大家现在可不可以听到我们游戏的声音？大家可以听到吗？ 现在有声音吗？能听到游戏声音吗？ 没有声音是吗？好，没关系啊，我们先 啊，有声音，有声音， 是有游戏， 哎，好像是 好的，我们 开翻天的声音， 好 像好， 我们稍等一下，我们还要登录一下，我们就用这个微信账号和 QQ 账号是都可以同时登录的。 宇哥没有篡位主持，宇哥现在是被邀请主持， 是我们客串的临时的漫游观察员。所以其实像这款游戏，它也会有一些画师做的原画，也是非常精美的， 对，特别好看， 就是可以作为壁纸来使用的。 对对，每一张都非常好看，啥都听不见啊， 听不到我们游戏的声音是吗？大家， 你们能听到游戏的声音吗？ 像我们的初音公主已经开始说话了，大家要听不到的话不行，我们就公放一下也行。哎，现在应该是可以了，现在应该是可以听到声音的。那好，那我们就节省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公放一下， 我们采取 B 计划， 对，我们采取最这个最那个原始的方法来给大家。 最原始的方法用哪个？ 嗯，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有听得到。好。现在大家可以听到了吧？我们可以给这个公主殿下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这么原始的名字吗？ 是起你的玩家的名字。 那我就叫了咪咕。 行。 那我们就拿一个摄像头了。哎，好，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哈。明秋不知道了解初音未来吗？ 我知道，我应该是比较晚，从2013年底或者2014年那会儿，知道初音未来。但是我之前一直有听甩葱歌，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哎，我觉得很多中国的玩家其实都是从甩葱歌入的门。 对对，我就是甩葱歌入的门。 而且好像还有那种甩葱歌的阿卡贝拉，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好，那现在大家可以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给我们切一下画面，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 iPad 被固定在了桌子上，所以大家可能要看，小雨能不能帮忙拿一下这个， 好， 手持一下，给大家最原始的那种。好，现在我们就已经请 完， 哎，居然被占用了，那我们就叫1234567，好不好？ 片头也有我想 起，那我就起我的生日好了。 行。 好，我们的梦幻旅程要开始了。 加油，小 米！可以加油了。有一点点紧张，但我相信教学观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问题。好像也是从他的这个音乐旅程开始，他会有一个故事的架构。整体来说，就是我们的初音公主要进行世界巡演。 对对对，我那个已经巡演到成都了。 成都了？ 哎，到北京那一点我那个。 啊，我好像我自己的手机上面的那个也是，但是这样的。我们的明秋也来围观了。但其实好像我开始选择这些对话的话，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不太会影响我们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也会有一些互动的系统，就是你可以选择和我们的角色，就我们的微加的各类歌姬来赠送相应的礼物。 对对， 这样增加一个好感度。好，我们就现在我们跳过练习吧，好不好？对我们这种高手来说是不需要练习的。又是非常漂亮的原画，分分钟想截下来当壁纸的这种。好，好，现在要开始。哇塞，要开始第一首歌了。好，见证奇迹的，哎，这么突然吗？有点没有回过味儿来。 这也太简单了。豆儿，怎么感觉有点卡？ 别紧张。 弹幕里面有没有夸我的？伤心了， 亲手去作品了。 哎，真的，那个音游达人宁秋同学，你可以用一下小雨的话筒来评价一下我玩的怎么样？ 我看得快睡着了。 哎，等那个黄球什么意思啊？这啥？ 你不看 对对对。啊，好像是往上滑。 嗯。 哎，等会儿，这一定是 iPad 比较卡，并不是我的真实水平。 我看着有点卡，可能。应该是网的问题。 嗯，一定是。 快的卡和慢的卡还是不一样的。 那我看速度快了，可怎么办呀、 啊？你看这个是，哎，等会儿， 你再提醒你别出那个什么， 嗯， 你出底下按键。 还看来还是应该学一下教学观的，是不是？ 对呀、啊。 这好像是往里面移， 对对对，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是有提前玩过这个游戏的，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他真的，大家应该能感觉到画面是有一点。好，我不给自己找借口了。怎么样，明秋？有没有被我的？ 明秋，你拿一会儿这个就好了。我手有点酸。 我 底下， 你看我听着就好了。 太简单了，耶、yeah ！恭喜我，恭喜我自己顺利通关， 棒，很棒。他写的什么？ 嗯，他这个是可以，就比如应对这种延迟状况，是可以自己调整按键的。如果你觉得他和你的节奏不太对的话， 嗯。 可以先跳过剧情，剧情就留给我们的玩家自己去体验吧。 嗯 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界面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区，比如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抽衣服、抽卡。哇，当然大家不用太激动，因为每个人都会得到这张卡。 对，就是 对， 常规 操作。 对。 而我们的主线就是要开启这个世界的巡演，所以今天没有漫游观察员，就马达没在，发现少了一个劳力，还得辛苦我们嘉宾帮我举话筒。不过没有关系，待会儿两位来体验的时候，我也是会帮两位来举一下这个话筒的。哎，我们的第一站是在日本的境内，先来到北海道地区。像这个速度啊，我想问问明秋， 就 其实它这个速度，如果我们调整的话，是和你落键的个数也会有关系，对不对？ 应该是和速度吧。 啊，和速度会有关系。嗯，好，我们可以换上我们刚才的 SR。大家会听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就是在大家可以在弹幕当中随时帮我们反馈一下我们游戏音量的问题，小雨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就之前好像明秋说，就感觉这种3D 的背景会稍稍在难度比较高的歌曲的时候，影响这个玩家的节奏，是不是？但其实它会有一个，你看，我们可以给它，对，我们可以给它调成这种2D 的模式。嗯，刚刚小雨说什么？ 撒谎是咪咕的家乡 啊。 音量 OK， 好，音量 OK， 音量 OK。所以技术问题不是问题。什么也无法阻挡我们玩音游的心。 对。 现场配唱厉害了。 你给我没听过，听过我肯定会现场跟着唱。 等等，你没听过，你是怎么跟着唱的？ 旋律感太强了，没办法，乐感太强了。 哎，这样，那个让小雨或者明秋来体验一下，这好不好？我这块砖已经这个抛的时间够长了。 那我来。 好，那让小雨来试一下。 让明秋可以打。 没关系，明秋，你可以回去，你可以回去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让明秋打更厉害。 对对对。这个我来帮。 那我继续了。 可以直接开始了。 我来吧。 没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说什么？见证实力的时刻就是一星的难度了。我们小林说提示一句：下一站解锁生子。我还看到一条弹幕说我的衣服可惜了，大家一定是看到了我衣服上滴的油汤，暴露了。明明以为这个镜头会有美颜效果， 你们的观察力简直惊人。 观察力真的超群。对不起，下回我一定换一件干净的衣服。 通关了。 哇， 演出大成功。 所以可以回到我们的主界面，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主界面。我们上半场节目差不多也要到这里了。所以其实它的这个主线还是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难度递增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是不太会给大家玩到特别难的地方，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对，这个 BGM 特别好看， 大家就是太热情了。果然像这样面对的大家。 我们跳一下吧。不剧透。 弹幕里有小伙伴在说，宇哥要是边玩边唱就好了。 边玩边唱可以吗？ 会唱的话肯定就边玩边唱。 所以你会唱哪一首？ 还记得吗？咱们 我们回到主界面可以回吗？ 回到主界面可以。 再回到主界面，主界面上面会有几个模式，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几个模式除了世界巡演， 卡在我腰上。 对，这个配合非常默契。除了我们的世界巡演之外，还有一个，当然现在都没有解锁，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跟他互动，送礼的一个界面。然后还有其他几个界面， 歌曲练习应该就是单人模式吧。 大家可以离话筒稍微。 歌曲练习应该就是单人模式。然后演唱会模式。 对，演唱会模式，但演唱会模式在我自己的号上也是刚刚解锁。 对，底下有扭蛋，就是可以扭衣服啊之类的这些。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这款游戏它不仅仅是有初音未来一个歌姬，它是会微加的那个 静音 双子，对不对？ 寻音 刘哥，对不对？不敢说了，再说可能那个名字错了，我觉得要被小伙伴们吐槽了。大家再来看看。 这是领奖励的地方。 不是劝退玩家，所以不要太难了。所以大家的水平，我相信可能要比我要高。就真正劝退大家，我们会在下半场的时候，用我们明秋和小雨的实力，真正的给大家实现一个 我是观光型玩家 实力劝退。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将由我们的小雨同学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曲，所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控股 守护60年，难忘南口小国光。走进美丽守农，品味幸福生活。相约守农，相约南口农场。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游戏战锤 40K。 战锤 40K 是一款由英国游戏公司游戏工坊制作的系列桌面战棋游戏，该游戏于1987年发行，到2017年已经更新至第8版，并一直在更新，同时还衍生出无数的周边产品，包括多种游戏、小说、漫画以及同人作品等等。战锤 40K 以无尽的战争为主题，配上天马行空的军事幻想，再加上宏大的背景设定和黑暗肃杀的世界观，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的爱好者投入其中。经过31年的发展和演变，战锤 40K 不再单单是一款游戏，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潮流。玩家将扮演以帝皇为名而战的指挥官，或是其他种族的将领，并指挥麾下的军队战胜敌人，完成使命。游戏中多使用代表各种士兵和战车的微缩模型，遵循既定的规则，通过投掷骰子的点数来进行兵器推演。游戏的胜负取决于战术和运气，每个玩家都需要收集足够的单位模型以组成自己的军队。它既可以是一支单一势力，也可以是规则所允许的多方联军。军队的规模由其组成单位的分值来衡量，规则所定的分值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单位在桌面战争中的潜在价值。一支典型的军队总分从500分到2000分，根据军队的大小，一场游戏的时间从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不等。有些玩家会策划一系列的场景，被称之为战役，其中复数的玩家在多场战斗中对敌，这些战役可能拥有特殊的规则与之紧密相连的背景，当然故事情节也会随着每场战斗的结果而改变。除了对战外，玩家还可以对自己手中的模型进行个性化的涂装，这也是战锤玩家不可或缺的乐趣之一。战锤系列能够获得全世界玩家的喜爱，和它本身涵盖的多种元素是分不开的，无论什么兴趣的玩家都能体会到战锤的乐趣，这或许就是战锤获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可 苦多，少し話したいな。晴れた午後はそっと手をつないで、穏やかな街を少し歩いてみたり、そんな想像さえ愛おしくて、いつまでも同じ時間を一緒に過ごしていたくて、だって朝も夜も伝えたいことたくさんあって、今日も明日 好的，伴随着小雨的歌声，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合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小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雷姆的角色歌。 对，雷姆的角色歌。 雷姆角色歌叫啥？ 叫啥来着？ 是不是叫 Wishing？ 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 看，功课做得不错吧？ 非常棒。 那我们今天坐到我旁边的也是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一位嘉宾叫做明秋，是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位音游大佬。那说明秋是大佬，咱们还是用这个真功夫说话好不好？上半场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在看我这个砖。那今天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玉。那今天那个明秋要给我们带来的一款游戏的体验是什么？来，我来举话筒，我来举摄像头。没关系，没关系，小雨回到座位上参与我们的热火朝天的讨论就可以。哎，你可以戴旁边的这个黑色的耳机。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紧张的中场过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把我们的声音顺利的接进了我们的台子里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来，我来手动切一下画面，这样如何？能不能能不能体现出这个明秋的手法？咱们上来就来最难度高一点的歌曲，好不好？ 难度偏高一点的。 难度偏高一点的，怎么着也得和《野风飞舞》这个难度系数相当的才可以啊。 All right. 这首歌叫什么？ Please。 我这样会影响你吗？ 可以。 好，可以。 哎。 突然一秒钟，公主殿下抢镜了，没有关系。开始。上来就这么刺激的吗？ 那天我们仍未知道明秋的技能树是怎么叫，还不你说的。 我都不敢说话哎。天哪， 有人说我的血轮也跟不上了。 我的膝盖，谁来救救我的膝盖？ 很明确的手有弹力。 马上就要1000 combo 了， 哇哦！ 这个时代变化太迅速，上半场还是我那种手速，下半场突然这样，有点不适应。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哇，这种震撼你知道吗？就是可能 还没打完呢， 弹幕当中还没有打完，是不是？直播当中还没有打完， 对，直播还没打完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屏幕前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大家还没有办法像我一样这样直观的去感受，就真的是你就只能听到那个手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感觉可能我在敲桌子可能都也就是这个手速了，但是我的明秀还要去做各种的变化。哎，所以这个节奏大师明秀，我采访你一下啊，看明秀脸上果然多了几分自信的微笑。就是像我们节奏大师这款游戏，它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按键规律，就是你怎么去训练啊？ 我觉得这个主要 可以，明秋可以帮我把那个手机微信那路推的稍微推声音小一点，好，再往下推一点啊，好了，你可以说了。 就是我觉得应该主要还是从简单的先开始，然后就是从一档一档的速度往上升，然后我觉得一般练个一两天以后就能熟练的运用四档。 什么？练个一两天就能熟练到什么程度？ 就是最高的速度，它因为一共就四种速度嘛。 不会吧？一两天，那这得不吃不喝不睡觉了，感觉。 我觉得，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些就速度比较慢的，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然后就是你训练完一段时间以后，你对他这个按键有一定规律开始了，所以他这个速度快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其实会变得更简单了。 所以其实明秋的意思就是熟能生巧，还是需要去多加训练。 对， 但是这个难道真的没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吗？比如说你一个反应能力可能就先天比别的小伙伴要厉害那么一抠抠。 可能我觉得因为是大部分人觉得哎这个下来的很快，我自己的首先先被自己给打败了，他没有去尝试。 就比如说我就直接就看到那种高难度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去挑战呢。 对，可能是大部分人会这样，所以就觉得我们这些人是先天，但其实的话我觉得每个人想练的话都是可以练到这个程度。 周围的小伙伴知道你玩音游玩这么好吗？ 对，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就是我们一玩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半个班的男生都围在我后边 啊。而且听说明秋还专门参加过音游的比赛，是一个就非常大的游戏厂商办的一个比赛。 是腾讯当时举办的、 是一个游戏厂商当时举办的一个比赛， 就是那个对好几年前的。 哎，那是因为玩的特别好，所以这个游戏厂商去联系你。 当时是我们 还是去报名， 自己报名， 然后一层层的选拔。 对， 哎，这个职业选手就是和我们业余玩家不太一样。那我今天明秋其实还要给我们体验另外一款风格不太一样的游戏。那款游戏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萌的游戏，而且非常有二次元的风格。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明秋也选一首稍微难度高那么一点点的，好不好？我相信我们，我感觉我这样举摄像头像举一个武器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小伙伴们也没有看够明秋的表演，所以要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曲目是什么？ 我找一下，就是它里边就是其实它的歌还是蛮多的。然后要找到自己一首像玩的歌，还是 而且这就是很多音游是属于我要先解锁简单难度才会有复杂难度，是不是小鱼？ 对，一般都是这样。 但是像这个明秋要给我们展示的第二款游戏，它是属于你可以就是直接用金钱来解锁所有的曲目，也属于比较简单直白的那么一种这个游戏模式了。 对，一般的游戏它有那种曲目包，然后买了曲目包之后基本上都可以玩。 哎，但我啊其实还比较喜欢循序渐进的那种，因为可能是我属于比较初阶的玩家，永远都在循序渐进的那个循序阶段，我就已经放弃了。好，那我们明秋有没有找到这 demo 这首歌呢？主要这个歌曲还是蛮多的。 对， 没关系啊，没关系，给明秋一点点时间。哎，真的，小雨看到明秋的有没有一点压力啊？ 没事，反正我是观光型玩家。 看来我们的小雨选手已经放弃了治疗。 不带怕的， 加油加油啊！ 有。 好，那我们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这首歌叫做，我看一下。 demo 之前我把所有的。所有的曲目都打出来了， 没有关系，叫做无名。 无名， 开始吧，明秋，节省时间。好，来，大家欣赏明秋的第二首曲目。 需要把速度调到最快。 哇，调最快9.0，看起来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了。而且我们聊天会不会影响你发挥啊？ 不会。 好，微信声音可以调。哎，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好。 重新开始一下，因为明秋帮我们推了下去推子，所以晚进这个。 弹幕有人说我把音游当音乐播放器用。 好，开始。 Are you ready? 我觉得我好像失明了。 哎 哎，好像有一点，是想什么情况？对不起，我的年久失修的 iPad 影响名称发挥。 太快了，你的 iPad 反应不过来了，刚才。 这 iPad 陪伴我好多年呢，别这样说的。 快到机子都卡了。 这机子也就十几年的寿命吧， 是吗？ 确实怪我，怪我，因为我为了省钱买的是容量最小的那一款。 是这样， 运行程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卡顿情况。又卡了，对不起你命中。 那应该你这个 iPad 适合我观光，现在要观光一下。啊，感谢涛涛的大楼。 哇，谢谢涛涛的大楼。 谢谢涛涛。 你专心比你的赛，你谢什么谢？没有，高手的手上都是绑着创可贴的，看出来我明秋练习的有多勤奋了吗？哎，这个结尾有一点点神奇啊， 诡异。 这个结尾是属于下落式的结尾，但是不影响我们明秋出色的发挥啊，大家可以。可以，明秋辛苦把这个推子稍微往下拉一点。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赶紧啊，我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观光型选手这最后的五分钟交给你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明秋，谢谢明秋，请明秋回我们的嘉宾区就坐，有请我们的小雨。小雨，我给你30秒的时间，赶紧找出你的歌，你可以还有一首观光的时间，挑一个最能代表你实力的歌曲好不好？ 停在这儿了呢， 跳手最能代表实力的歌曲，好好想一想啊！ 我现在手上都是汗。 我们明秋现在属于珠玉在前，所以今天其实对小雨来说是以非常非常哎呀非常困难的一种挑战。哎呀，开始 了！我不会给雨哥太大的压力吧？ 没事没事， 你这属于胜利者的微笑吗？明秋，你好过分啊！好，我们小雨要开始了，辛苦我们。哎，好。哎，这就我说的，就是它的所有按键都是呈点状四散在屏幕上面，所以玩起来会有种灵动飘逸的感觉啊，适合女生。感觉像很多烟花，有没有？ 我都感觉快眼花缭乱。 我们刚才看你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明秋， 弹幕里有小伙伴在说，宇哥一上桌，这个画风就突变了。 画风突变是变得特别的灵动飘逸。 啥？ 说你这一玩画风突变。 买的太大， 现在我的 pad 算是比较给面子啊，现在还没有卡呢，小心。 首歌，这个游戏它主要是以乐曲为主，就是是不带歌词的那种，好像都是、 啊、也有 歌词，嗯， 它是。这一部算是怎么说，他把每一种曲风都分类了 啊， 嗯，然后我玩的这个基本上就是 嗯 算是流行部分，流行电音部分这个人物的，嗯，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小雨和明秋也都是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算最高水平吗，两位？明秋觉得是自己最高水平吗？ 我觉得如果抛去设备的原因应该算是吧。 抛去设备的原因就是其实你还是在暗中的 diss 了一下我的设备似的。那小雨呢？ iPad 太大了，我一般用手机玩。 哎，大家会觉得就是用手机玩和用这个平板玩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大家更就是倾向于用什么样的设备玩？ 因为像我的这个游戏它是有一个距离感的， 嗯， 对，它每个手指之间每个按键之间它有一定距离的，如果我是习惯了手机那个距离玩这个就有点大， 嗯， 那像我的话其实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歌曲就是不是那么难的，比如说它有好几个按键可以同时下来的、嗯、我可以用就是两个大拇指的话我就可以拿着手机在玩，但如果说有一些曲目是连着两条或者甚至四条、嗯、然后下来的话我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拿这个手机玩，因为我拿起手机的时候、嗯、我只有两个大拇指能操控，然后我不可能说我再把我的两个食指伸过来。 哎，其实刚刚明秋提到有那种三面吊块就多面吊块的那个游戏、嗯、 对对对， 好像会感觉更难一些，其实今天、 那个、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嘛，两位的真正实力其实都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嗯、我觉得下回我们就直接上更高一种难度的好不好、嗯、我们下回就来采取那种同一曲目的我们三个人之间的 PK， 好像感觉没有什么 PK 的感觉胜负起码第三名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嘛。 下一次的话小妹肯定会实力突飞猛进、嗯、 实力突飞猛进，就现在我的难度等级停留在一二，下回我争取到五六好不好、 嗯、 就再高不敢说，但起码也得赶上大部队的节奏。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明秋和小雨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啊、展示了非常厉害的音游技巧，谢谢两位辛苦了，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每周日晚上7点到8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那也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关注，以及进入到我们的QQ 应援群，群号567556693，567556693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クレープはたぬきわたぬき